今个星期手下留情嘅嘉宾系邝立志、哦。 今个星期手下留情嘅嘉宾系米高峰、哦。 今个星期手下留情嘅嘉宾系杜穗留香、哦。 喂，咪住先，咁多人一齐上嚟问唔切嘅、哦， 问佢一个咪得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至十点，刘伟恒、梁礼勤、阿一，仲有我潘志文， 手下留情。 好啦，咁啊，今个星期重量级嘉宾啊， 系喎， 潘庸啊， 系喎， 连佢自己都话。咩近期喺啲劇入面成日都中風，係啦，佢自己講噶啦， 係啊，係啦，劇情需要，劇情需要， 係啦，冇錯啦。咁啊，一陣間咧八點半過後咧，我哋揾到麥振剛上嚟做訪問啦， 係 啊。 有聽眾咧好微妙嘅留言，就係你上次揾麥振， 上次揾潘庸、 潘志文扮麥振剛，今次揾麥振剛扮潘志文。咁究竟我哋訪問邊個咧？我都亂亂地啊！而家 究竟係訪問警訊定係潘庸咧？係啊， 但係潘庸亦都係警訊喎。 係啊， 你話係咪亂啊？ 係把聲一聽就知啦。 係啊， 咁啊一陣密切留意潘庸咧。係 我哋要話俾潘庸聽喎，咁樣。 話俾潘庸聽咩啊？ 今晚。诶， 我 出街， 你 讲 话俾佢知啊，系啊， 得， 系啊，我争啲想 call 阿麦 Sir 添，今日嚟有你 访问，乱晒真唔掂以前。 好啦，咁啊，开始今个星期嘅手下留情啊，一哥有咩好嘢？一哥， 话说啊， 头先啊， 头先临开节目之前咧，就忽然谂起，咦，未食饭？ 咦，你头先讲啲母语嗰啲嘢喎？ 哦，冇冇，母语嗰系另外一样嘢嚟嘅，系即系大家可以喂哺母语系对 B B 好嘅。O K， 好啦，咁啊话说咧，咁啊寻日母亲节啊嘛，适逢咁，然后就即系为免即系小弟嘅母亲咧，要寻日仲要即系辛苦咁煮嘢食咧，咁我就话诶，咁不如落楼下嗌呢个外卖寿司食啦，咁样咁啊，因为小弟最近啊，忽然好中意食呢个嘅花枝恋寿司啊。咁然後我就喺度揾啊，究竟花枝戀壽司如果夜晚十點半， 首先 仲揾唔揾到咧？咁 首先咧，嗱我咧即係孤陋寡聞啊，小弟，我係唔知 佢頭先， 我頭先聽，我真係聽唔明。 係啊，佢 花枝，我以為咩花枝卷？ 花枝丸啊！ 我又花枝丸系啦，最初以为花枝丸啦，即系嗰啲 炸蜜月丸， 蜜月丸系嗰啲 friend 啦。咁原来咧就喺阿 Irene 好似有啲嘢读啊，系咪啊？系好啊，我哋即刻。 你想读定我哋读啊？ 我哋读啊，我。 Irene 不如你唔好走住，你讲两句啊。你有冇食过花枝卵寿司啊？唔 识，系啊！喂，认真， 系啦。 特别交通消息啊，请主持尽快读出一次。哦，好啦，咁啊，港铁嘅消息啊，由于有人进入咗太和站嘅路轨范围啊，咁啊，来往大埔墟至到粉岭站嘅服务系暂停嘅。咁而港铁嘅免费接驳巴士目前咧正在行驶大埔墟站同埋粉岭站嘅，沿途咧系会停太和站噶噃。咁啊，唔该晒我哋交通部嘅同事啊，系啦。好啦，咁啊开始今日嘅手下留情啦吓，一哥有咩好嘢？一哥， 话说咧，小弟啊，寻日母亲节咧，即系适逢呢个母亲节啦，咁就唔想小弟嘅母亲咁劳碌啦，咁所以就建议就买呢个嘅寿司嘅，咁有两个 可以一话又讲翻出嚟， 有两个原因嘅。 咦，你唔系讲喂哺母乳咩？ 喂哺母乳对 B B 好啊，支持喂哺母乳。咁啊话说， 飞哥咪好似录音咁样啊，再播多一次啊。咁飞哥知唔知咩叫花枝恋啊？佢知喎， 你形容一次嚟听下。 喂，飞哥食家嚟噶， 你形 容咩啊嘛？三文鱼加嗰个鱼子酱个鱼子啊嘛。 三文鱼 加鱼子酱， 唔系嗰个蟹子嚟嘅嗰啲， 即系橙色嗰啲啊嘛。 系啦，橙色嗰啲系啦系啦，差唔多佢仲。 你而家咪食紧啊？ 佢冇食嘢啊。 OK， 佢冇食嘢，系啊。 好啊，咁啊，阿飞哥就提供嗰个系咪真正嘅花枝恋噶？ 系啊， 因为花枝恋寿司就系香港特有嘅一种寿司嚟噶 嘛。 系香港发明噶。 系点解？你可以形容多一次啊？ 咁其实系主要系两片三文鱼包住个饭。 哦。 然后中间个饭 即系佢卷到好似一朵花咁嘅。 系啦，然后喺上面再会加蛋黄酱或者沙律酱，跟住最尾再忽一壳嘅鱼子上去。咁因为好似玫瑰花，所以就叫花枝恋。 系因为佢卷起上嚟， 冇嘅，日本冇嘅，你见过未噶？ 我唔知而家日本有冇。 系啊， 有啲人你见过未啊？ 我以前就冇，人哋咧，人哋嗰啲寿司发源地唔会咁多林林沈沈奇嚟噶。 冇错啦，其实咧，我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咧，早期喺香港食寿司，其实佢已经有好多创咗好多寿司咧，系我哋以为系有嘅， 系， 但其实系冇呢样嘢噶。 例如咧， 譬如粟米，粟米，佢仲要加咩噶？粟米同埋都系加沙律酱噶嘛。 哦，系， 即系粟米沙律酱嘅嗰啲军舰。 嗱呢、這个都唔惊。其实曾经咧，诶呢一 有冇软壳蟹手卷啊？嗰边 诶，可能有软壳 蟹手卷， 但其 实又几 好食 啊， 好中意。 唔系啊，嗱呢个我真系唔知有冇，但系咧我好记得咧。以前喺香港曾經有某一間嘅回轉壽司店咧，誒冇咗噶啦，應該嚇， 即係完咗間啊， 係啊係啊，誒、啊啊、但係而家都有 嗱嗱壽司邊個食嗰個？ 唔係，總之總之有一間啦，誒、綠咁樣嗰嗰間啦，佢係發明過生果壽司噶嘛，佢將啲生果攤咗喺個軍艦上面啊嘛，喂，但係我就係覺得好奇怪，首先第一就係完全。唔啱數啦，兩樣嘢。第二嘅就係佢哋其實推出新產品之前，應該都會做一啲叫測試啦，即係可能員工試下食啦，又或者係譬如你有好多嗰啲連鎖店咧，譬如炸雞啊什麼嗰啲都會係噶嘛，即係喺條街度可能揾啲顧客嚟，我哋上面有得食喎，你不如上嚟試下，唔使錢咁樣噶嘛。咁我就係覺得冇理由佢發明咗一嚿呢啲嘢，佢唔係俾翻一啲即係真係將來潛在嘅食家去試一試 ，O 唔 OK 佢先推出噶嘛？佢推出咗，跟住咪失敗咗咯。 係， 其實成件事係唔啱數噶，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啦？生果壽司， 但係呢啲唔啱數咧，即係細個唔知呢啲，即係我細個係唔知道花枝戀壽司係香港發明 的，我都唔知㗎， 因為我嗰次係聽 啱數， 因為我係聽呢個嘅嗰陣時好似係 Give Me Five 啊，定係三五成群佢有一日問。问题嘅时候咧，咁佢哋有提起呢款即系寿司咧，系其中一间香港嘅寿司店啊，即系嗰间送喺掌门人嗰度送寿司， 辣辣辣嗰个吓， 系啦，咁佢哋个师傅自创嘅，咁好似又话系送俾太太嘅一个嘅信物嚟嘅，系啦，咁所以先发明呢、這个即系表达爱意嘅一种寿司嚟嘅，即系会有个故事。 其实整咗个样， 系我见到其实又几好食嘅， 但系我本身以为即系沙律酱啊，加饭啊，加鱼生，我觉得会有一种唔夹嘅叫做配搭啦。咁但系其实食下又几好食嘅，但亦都有好多寿司咧，细个嘅时候咧食惯咗咧，你又觉得哦。其实就算佢唔系即系叫 本地 正宗，唔系 正 宗 系啦系啦， 你都觉得几好食。即系其中一个就 系 嗰啲绿色嘅海带寿司啊， 系啦，军舰嗰只咪系 军舰嗰只系啦，同埋另外一款咧就系嗰啲辣味螺肉啊，同埋红色嘅八爪鱼。 喂，我见过有烧鹅寿司，得唔得人惊先？ 哇， 肥牛寿司我都见过， 肥牛系肯定唔会有出喺日本出现噶嘛？ 你唔好问我啦，我真系唔知啊。 我冇见过嗱，呢啲系冇见过嘅。 而家仲佢机同埋而家会越嚟越多，即系尤其是你食放题咧。佢可能基于呢个花枝恋嘅概念咧，会层层递增上去，再创一啲新嘅嘢嘅。即系例如有个叫做金龙船寿司，我其中一间铺头见过。咁咩叫金龙船寿司咧？就系中间佢有一个咧系炸虾天妇罗包住、 哦。我有食过、啊。 系啦，咁佢就好似一条金色炸到金色嘅龙咁样咯。 系佢成个斩开咁样。 即系成只。就可能攞啲飯嚟包住嗰只蝦， 只蝦比較大隻嘅、長嘅，咁你就可以分開佢幾橛咁樣 啦。而且而家呢幾年大家又興食牛油果啦，有牛油果壽司啦，芒果壽司啦，因為芒果搭落花枝戀嗰度咧。 又系一件事嚟 嘅，食 嘅。但系我就宁愿拎起个芒果，我就咁花枝恋咯。 系，咁但系所以话，就算呢啲唔系几正宗，即系啱啱提过，我哋细个一定有食过嗰啲咩八爪鱼啊、螺肉啊、海带啊嗰啲，但其实而家谂翻起咧。其实系几好食嘅，我觉得。 嗱，我想讲点解讲呢个题目咧？咁啊，令我谂起咧，嗱，因为咧，我哋都曾经讲过啦，即系我哋呢个年代嘅人咧，其实喺食寿司嗰个年龄咧，系比较大先开始食嘅。即系，譬如阿一哥，你可能一出世，你个仔一出世就，即系譬如我啲小朋友一出世就食回转寿司噶啦嘛，即系有得食啊。但系我哋咧，可能系譬如我 系 去到中学啊，中学唔先试 teenager 啊，所谓嘅， 系啊，先第一次食啦。咁以前只不过系啲表姐自己攞嗰啲青瓜，自己攞啲嘢卷嘅啫嘛。好啦，咁其实我食得比较多嘅寿司咧，即系应该话开始叫做大开眼界去食寿司，其实就系去咗美国读书嗰阵。咁因为咧喺三藩市， 系咪有佢哋有冇自己自创噶？ 我就系想讲呢样嘢啦。咁嗰阵时咧，就因为开始有少少收入啦，即系譬如我做电台 part time 啊，咁同埋有班同学仔成日出去玩嘅，咁我哋就好中意落去所谓嘅 J Town， 就落 Japan Town 咧，就食。日本人开嘅寿司铺，就嗰阵时咧，我先至系人生正正式式，即系真系食回转寿司啊！即系嗰阵时香港都有嘅，但系嗰啲回转寿司其实唔系咁即系正宗噶嘛，即系感觉上啦，即系佢未去到而家嗰啲款啦。咁我仲记得喺 J Town 咧，咁啊，其实好贵噶，即系讲紧嗰阵时咧，我哋食一碟咧，可能要五六蚊美金噶，已经要 哇！ 咁我係發育青年，發育青年，即係可能食廿碟嘅，咁可能已經食咗我一個月嘅人工噶啦。咁好啦，咁當時咧，我仲記得 發育青年呢個字，形容得非常之好。 係啊，你而家仲發緊。 繼續啦，發育青年。 好啦，咁當時咧，由於我哋唔知道啊何謂正宗日本嘢嘅。咁我見到喂，咁你真係有個日本人整咩我哋食㗎嘛？ 就係㗎啦！ 我就以為 係 好啦，因為喺三藩市，因為真係嘛，星期三問下老何喺加州啊，美國佢有一個好出名叫 California Roll 嘅， 嗯， 即係加州卷， 哦。 听过未啊？ 有加州卷系 又有牛油果， 同埋包芝麻啊嘛。 系啦，有芝麻。总之佢有 佢就系、是、个紫菜喺最面。 冇错啦，同埋咧佢有好多酱嘅。嗱咁啊，各个地方或者每间铺头都有少少唔同嘅。 但有啲系反卷噶，你 系啦，冇错啦。有啲就 反卷就系个紫菜喺里面。 系啦，通常系反卷多嘅。系啦，咁啊又有牛油果啊，咁样总之就好多酱喺入边嘅。咁當時咧，其實我係唔知道呢一樣嘢係唔係嚟自日本嘅，因為我都係見到日本人整俾我食噶嘛。咁、後來咧，即係過咗好多年，我諗講到翻到嚟香港做嘢啊，我先至唔知有一次口痕，唔知問邊個，唔知可能都係問你添啊，可能 冇理由嘅嚇。跟住 我就話：，點解香港冇加州卷食嘅咧？咁後來我先至明白，哦，原來呢個世界上咧就會有好多呢啲叫做 fusion 嘢，跟住嗰陣時都冇呢個 term 添啊。總之咧就係，哦，原來嗰、譬如等於香港嘅食物，你去到外國嘅時候，咁佢點都會加咗一啲當地特色嘅嘢。譬如舉個例，我哋去到美國啲餐館咧，間間都有酸辣湯送嘅。但嗰啲酸辣湯同香港啲酸辣湯完全唔同嘅，即係佢個味。 係咩餐館啊？ 中 國餐館。 中餐館一定有酸辣湯送嘅， 得、哦、 嚇。所以呢個就係所謂 fusion 咗嘅，或者佢有 fortune cookie。 但點解佢會揀係酸辣湯咧？ 因為咧，佢哋覺得外國人係中意呢啲中式嘅酸酸甜甜嘢、所以咕嚕肉啊、咩檸檬雞、西檸雞嗰啲係最中意嘅嘛。 咁即係話其實嗰啲鋪頭係主力係想 sell 外國人嚟食飯嘅。 Majority 係外國人嘅人口㗎嘛，係、啦。 我而家揾到加州卷咧，就一來。有黄瓜、蟹柳、牛油果同蛋黄酱，然后就喺出边就撒上白芝麻或者蟹子，咁通常以反卷形式嘅。咁点解会用黄瓜煮熟咗嘅蟹肉？ 即系青瓜， 系青瓜蟹肉同埋牛油果咧？佢话因为当时北美洲对于寿司唔系太习惯啦，佢哋未食一啲唔会食一啲未经煮嘅生鱼肉，同埋觉得黑色嘅紫菜唔好食。所以就会转用咗咧同鱼腩一样肥嘅牛油果，再配上呢个煮熟咗嘅蟹肉同黄瓜。 点解紫菜唔好食咧？ 佢咧个冇系佢哋个 口味嘅问题 啦。咁佢话个本身嘅总店咧，即系发明呢个嘅铺头嘅总店咧，就唔建议咁做，认为系太疯狂嗱，太疯狂呢三只字系维基咁写嘅吓，就叮嘱佢千祈唔好咁做。点知大家就开始享受呢种嘅加州卷，咁亦都开始慢慢咧就接受咗其他有生鱼肉嘅寿司，咁亦都再喺美国其他地方盛行嘅。1980年就传咗翻去日本添。 系啦， 嗱老老实实，其实咧我作为一个咧我又唔系加州嘅人啦，我又唔系日本人啦，个人嚟讲，我真系几中意食加州卷。 系啦，嗱，冇错啦。有阵时即系等于头先 啊，开心咗。 一哥讲花枝咩？花枝 恋， 花枝恋。你问我啦，我突然之间系都几想食。因为咧，嗱，唔知点 好开心。我觉得件事， 我哋对于沙律酱咧，系即系或者佢哋叫嘅蛋黄酱咧，系情有独钟嘅。 但系要佢哋嗰只先得噶，你试下整我哋以前将啲杂果捞埋一齐嗰啲沙律酱系 又有啲唔同嘅。咁就系沙律酱咧，或者佢哋所谓嘅蛋黄酱咧，系有啲唔同噶。但系啊，佢摆喺寿司度咧，系有一份离奇嘅魅力喺度嘅，咪就系正正系咁样，我哋咪沟埋咗呢啲嘢嚟食咯。所以我一路都怀疑究竟有冇娱乐蟹手卷食。 其实咧，我觉得嗱，呢个我真系唔知道，我冇留意嘅。咁但系咧，其实唔同地方嘅人咧，都系会将啲外来嘅食物咧搞餐死嘅。即系譬如你香港饮茶，我比较熟啦。你喺日本都系噶，哇啲味咧淡到咧，真系唔掂噶。但系啲日本人食得津津有味，即系佢哋总系会揾一啲嘢咧，要吞翻去当地人嘅口味，佢哋先会觉得系。最 甚至我去好多日本嘅餐廳咧，佢哋wasabi 啊、豉油都冇噶嘛。 係啊係啊，因為喺個壽司裏面。 係啊，但係我哋香港人係冇大量嘅wasabi，冇大量嘅豉油係唔會食噶嘛。 啲人會覺得你好黐線。 嗰個假蟹柳壽司都係香港特有。 假蟹柳又唔好咁講。 或者腸仔壽司， 腸仔 阿媽整嘅。 我係好大個先知嗰啲唔係真蟹柳，即係冇蟹成分啦，應該咁講。 咩嘛？嗰時候咪有個電台嘅特輯係 蟹柳的秘密咯。 係啊。 亲密，或会更充实，生生地卸下抑郁，复原后尚难受，为何独奏，吻后自寒内围挑逗、oh,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相遇再没乐园，爱过上个生命最揭开，这恋爱感觉太似花海，需要声线色彩渲染，夕阳下中欣赏你多么美，自由如我不应该凄美，也许错失若现在孤寂，让我心麻痹怎元气，别太多道理，恐怕竟想为你一切简单，为盲夜里辗转反侧人，我等于凡间，谁理会失足花海，肆意如幻，怪我心小不可抵挡弱忍，随后神经多绷紧，浮现过往所有泪痕，越靠越近是厄运，还是再有故地会离我更多心，回头看你影抽身，难了这步其中可结果，So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何用再担心，共你痛珍惜留下落日。 好 ，MC 张天赋嘅花海啊， 系我哋趁翻个花之恋啊， 系啊， 咁咧诶有听众系咁讲嘅，佢话北美日本仲有 Rainbow Dragon、Red Dragon、Green Dragon， 仲有 Row 诶 Green Dragon Row、Dynamic Row 同埋 Philadelphia Row， 跟 Philadelphia Row 我中意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东铁线大埔墟至粉岭站服务暂停，港铁话免费接驳巴士正系行驶大埔墟站同埋粉岭站，沿途停太和站。港铁表示，有人进入太和站路轨范围，部分服务受阻，预计需要大约45分钟至1小时处理。现时来往金钟至大埔墟站维持6分钟一班车，来往粉岭至罗湖站同埋落马洲站分别8分钟同埋16分钟一班车。消息指，运输署计划收紧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证明的要求，署方下午和小巴业界会面。有小巴商会说，不希望一刀切落实司机体检的年龄由70岁降到65岁，否则会令很多司机离职，到时或者会令一半的小巴营运服务受影响。有的士小巴商会说，定期体检的费用会对司机造成负担，希望政府可以提供更多资助。上个月港岛部分地区停电，港灯调查报告指出，位于数码港的电力开关站进行翻新之后调试，有后备电缆电路不慎通电，275千伏的系统三相接地，将好大的能量流向地下，导致供电系统电压骤降，南丫岛的发电机组亦都受影响。香港大学电机电子工程系高级讲师霍伟栋表示，今次事故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佢話275千伏嘅系統大約相當於家居電力系統嘅1000倍，好彩後備電纜連接到地下，有絕緣同埋密封嘅保護，唔會接觸到氧氣，引致明火持續焚燒。如果連接到地面，例如架空電纜，就可能引致爆炸同埋火災。霍偉棟提到，今次事故涉及電路圖指標是电路图纸标示不足，有人为错误是责无旁贷。他相信港灯日后做好设备清单等的文书工作，加上找多一个工程人员复核，有助减低出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英国和首相新伟成在捷克斯庄园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说，对取得重要而强力的新军事援助感到高兴，他希望向几乎提供战斗机的西方国家建立一个战机联盟，目前有更多工作要处理，期望在短时间内会有决定。英国政府说，泽连斯基对欧洲之行取得的成果和达成的协议感到非常满意。发言人说，新伟成将会确认会在未来几个月向乌克兰提供几百枚防空导弹和几百架新型远程攻击无人机，安排乌克兰机师接受不同机种的训练，更好应对俄军攻击，保卫乌克兰民众。英国会在下个月主持国际会议，促请国际对乌克兰战后重建的投资。新伟成又会在今个星期和冰岛和日本领袖会面，讨论一旦俄乌战事升级的应对方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初时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 我们的婚姻。 女强人董思佳向丈夫李裕文讲自己的心底话： 我做金融的，我哋唔会嘥时间喺无谓嘅嘢度。你就系得咁多时间噶咋？要搵份工嘅，一系就搵份收入高嘅，一系就地位高嘅。你两头都唔到岸。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翻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好啦，咁再讲讲呢个特别交通消息啊，唔该晒我哋交通组嘅同事啊。咁早前咧有人进入太和站嘅港铁路轨嘅范围嘅事故咧，就已经处理好噶啦。东铁线列车服务咧正在陆续回复正常噶。咁讲多次啦，早前有人进入太和站路轨范围嘅事故咧，就已经处理好噶啦。东铁线嘅列车服务咧正在陆续回复正常嘅。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他细个的偶像是郭富城，所以跳舞快歌是必须的。今年 Simon 计划20回改变，重新为题。 I'm a man of fire， 推出三首作品，先出现由呢一首。十回佢跳舞初心嘅一首歌曲，作曲 King Chain 金城、林轩宇、Two Sonic、洪建瑞，填词 T Rex， 编曲 King Chain 金城，监制陈夏威，上榜成个星期上升6级。 超度，不管火烧10亿度，冲得开的是出路。 今个星 星期龙虎榜第十位 On Fire 安俊豪。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他从影几十年，足迹遍布五台山。 是否万千感慨，从此迷失意义？ 由小时候入面嘅叔叔，到而家喺剧集入面做人哋嘅爷爷，无论忠与奸、古与今，佢都无所不通。手下留情，请嚟潘庸、潘志文。 宁愿送此生你我找得安。想一生走到尾，最终有泪。成功的几多得失，难保他一世抑郁。 系嗱，即系有志者就事竟成， 系 系啦，我哋咧就 揾咗好多年啦， 系啦，咁啊，即系早排就因为某啲原因，令我哋即系的起心肝要揾佢， 系啦。 真系揾到佢， 揾到 系啦。 正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潘潘庸啊！ 系啦，好，我哋欢迎我哋今个星期嘅嘉宾潘志文前辈，你好， 潘庸你好， 唔好咁客气，唔好咁客气。其实揾我有几难啊，真系。我成日都话啦，香港电台就是我外家嚟嘅，都唔知几多朋友都识得我，揾我好易嘅啫。 诶，你有冇间中翻嚟港台行下，或者去镜天坐下咁噶？ 几乎真系每年我都会翻嚟一次访问咁滞。 哎呀， 但我哋报唔到你啊嘛。 我哋原悭咗好多遍。 主要都系俾阿淑梅姐啊， 系啊， 阿 Jackie 啊嗰啲就报获到。 系啊， 我哋仲未报获到。 咁其实唔系可以，譬如打去无线艺员部。我是港台的哪个我想找潘志文拿他的 contact 这样其实很容易的嘛是吧 咦潘庸你可不可以给电视台艺员部的电话 查都查上网查都查到 了、哎、我们真的不够勤力啊 是 啊、哎、不好意思啊 我们就会是那些跟住即是阿妈教的正所谓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所以呢我们就会问我们身边的朋友啦同事啦同埋上司呢就是不停搜刮不同的我们的目标嘉宾的那你呢我就是在监制那个电话簿里面搜刮出来 的刚才在楼下是这样以都撞到車淑梅啦， 係啊係啊就係啊，係啊！講翻淑梅姐，佢突然間出現， 因為其實阿淑梅姐已經幫咗我哋好多次啊，我哋唔好意思又碌佢卡。 係啊，不過又真係， 係啊， 同埋阿新哥都有喎。 係啊， 係啊，譬如你在堂啊，呢啲都係同埋我哋一齊長大嘅。係，頭先你講嗰個監製，你係咪講阿根哥啊？ 啊，唔係阿根哥節目嘅監製，阿羅萬榮啊， 係啊， 係啊，係啊， 係。阿潘庸，你又重遊舊地啦，頭先行呢一轉有咩感受啊？ 虽然港台呢咁多年来都佢都间来间去唔够地方即係以前就好宽敞好阔大嘅。咁我哋以前多数每日录音都係 S5 嗰度嘅。咁、 哦、 有啲咩大型节目呢就 S1。 係呀係呀咦知道晒我哋啲嘢朋友果然係我哋前辈呀、啊。 咁当年呢仲有酒吧添嘅。 哇呀 係我听过但我哋未去过。 未见过我。 可以去飲酒食熱狗啊。好食 嘅。得唔得嗰啲嘢得嘅。 好好靓㗎好靓㗎。好 靓、啊。 个酒吧系点 㗎酒吧咪酒吧咁样囉。 有冇 bartender 㗎 有，佢當然有啦。 哦，有即係有人調酒嗰啲咁樣樣 嘅， 直情 有一個叫王 Sir 嘅， 係 係， 咁就冇乜點話調唔調噶啦，都係飲下酒咁嘅啫。 哦， 當年嘅 canteen 都仲係阿聰哥啊， 係聰哥，係啊， 聰哥雞翼相當馳名㗎嘛，喺廣播度。 跟住搞咗甜品啊嘛，而家佢哋 係冇錯啦，冇錯 嚇。我哋都有輕輕都知道下嘅呢啲就。 因為咧酒吧我就真係未見過，我哋嚟嘅時候酒吧都應該唔知去咗邊啦，但係 canteen 阿聰哥咧都仲喺度。当年系咯， 当年系嘛， 系咯系咯系。 咦，咁你都有翻咁上下 岁？系啊，我头先咪话俾你听，入行都有翻咁上下时间啊嘛。 我哋都噶啦。 系啊， 不过我哋都系小时候就睇阿潘庸嘅。 系啊系啊。 咁喺港台嚟讲啊，勤耐啲咧，定系行耐啲？ 喺港台系你耐啲， 喺港台我耐少少。 但系入行我就早佢啲啲。 系啦， 系啊。 哦，梁丽勤喺广播度声名浪藉嘅咧。咩料咧？ 唔系啊，但系我入潘庸嗰阵咧，我系加倍有礼貌噶，因为对住前辈嘛。 系啊， 唔使当我咁前辈嘅。 系，因为我好得意嘅都要讲下，就系咧，我 message 阿潘庸啦。 咁跟住咧，我就前輩前前輩後啦。咁去到最尾咧，咁啊，阿潘翁咧就打電話俾我嘅，佢就嗱唔使叫我前輩，叫翻我潘翁得啦。咁我覺得有啲心虛喺嗰刻。係， 冇事嘅，冇事嘅。 人生與命運，原是一天百變，成敗有如一個轉念，莫記當年。就算甘願平淡過一生，或者遲早心中有悔，有日我欲語無言，那現實何嘗改變。 我哋咧就睇阿潘翁就睇咗好耐啦，即系唔同嘅角色又睇过啦。我哋咧阿潘翁，你唔好介意，我哋啲后辈咧，我哋想估下啫，先估下你嘅人系一个点样嘅人 性格。 嗱，首先因为咧我细个咧，嗱老实讲，我睇阿潘翁最多嘅时候咧就系应该系丽的年代嘅，即系我爸好中意睇丽的嘅，咁啊或者亚视啦吓。咁总之咧，阿潘翁嗰啲角色咧通常都系一啲比较严肃啊、 正气嘅、 正气啊，因为佢把声又比较雄厚啊。个人咧，即系通常都做一啲好正人君子嘅多嘅，咁所以咧喺我细细个嘅观感，我都觉得潘志文先生咧系好似一个学校入边嘅校长啊，严谨嘅，就算平时咧都系唔系好讲嘢嘅，更加少讲笑添嘅。我的印象就是这样了。 但是如果用一个学校去做比喻呢，我觉得是训导主任。因为我觉得潘翁是恶的，不知道为什么。直情是那些呢，总之你一定要循规蹈矩。如果不是呢，我就出声。 今晚冇饭给你吃。 是啦。 在丽的时期我做的多数都是律师啦。 是啦。 或者啲议员呢，有为的青年啦。 通常穿西装的。 但是你没看过我做小时候吗？ 有。 叔叔是好随和， 所以觉得你变咗咯，你明唔明？即系本来叔叔好随和嘅，冇错，就成日都同两个小朋友一起玩得好开心，大家都好中意你，好多小朋友都中意你。但系点知你去咗丽的之后，你变咗。 好啦，咁究竟真正嘅潘翁，你觉得你自己嘅真实嘅性格系点噶？ 好多人都唔系咁认识我，即系等于我唔认识我自己。嗱，头先讲紧喺丽的时期，我做亲嗰啲都系正派嘅，有为青年嚟嘅。咁但系身边麦当雄啊、萧若元话俾我听，其实我做咗嗰几个角色，譬如鳄鱼女啊、变色龙啊嗰啲咁样啦吓，其实我都唔系一个全正派嘅人嚟。 嗯， 佢哋话俾我听，佢话其实角色系冇正派同反派嘅。 哦， 就讲翻变色龙同鳄鱼类嗰两个剧中人咧， 嗯， 其实佢哋都唔正唔晒嘅，都系有啲反反地嘅。咁正等于当年啊，麦当雄去 sell 我嗰阵时，佢话你睇下阿伦迪龙， 哦， 佢做杀手噶嘛，佢杀人嘅， 嗯， 但系佢系主角嚟嘅， 嗯， 好多人中意佢噶， 咁，嗯， 啊。咁所以你哋又唔認識我嘅話咧，就原來我都拍過好多。一開始我已經係做反派嘅，咁甚至一直到95年我再翻去無線嘅時候咧，點解我咁講咧？其實我好早期已經喺無線拍， 係 我幾乎係70年咁上下，71年已經喺無線拍。 嗯， 我即係咪即係春輝嗰個年代啊？ 春輝你都知啊？ 我就未睇過嘅，但都知道有呢套電視劇咯嚇。 系就系讲呢个时期啦，春辉都已经系第一期训练班毕业，大家一起做嘅。 哦， 譬如啊，陈可为啊，金兴贤啊，吕有为啊， 佢哋都系第一期训练班嘅同学。 佢哋系第一期， 哦， 但我唔系嘅， 吓， 我系港台过去 freelance。 哦，佢哋都可以接受 freelance 嘅咩？原来即系嗰阵时嘅大台。 我一开始好早期，我都经已喺无线 freelance。做嘅、当年嘅时候，我同李思琪啊、殷巧儿啊、阿姐啊，咁同嗰啲一齐做噶啦，已经 系。 不过如果春辉你真系睇过嘅话，行啊，咁你真系呢套系一只好好嘅戏。 我哋难揾到啊，我就知道有套咁嘅电视剧。 我哋听过，因为有啲前辈 都有讲过 呢个。 听讲话揾唔翻噶啦。 哦，即系连大台自己都冇，定系点样啊？ 冇嘅， 系。嘥咗喎！ 咁啊，潘庸，春輝其實講咩㗎？係 咯， 唔知道嗱，唔知道有啲嘢講唔講得嚇。春輝講乜嘢？ 係 春輝就係講寡母婆守仔咯。 哦， 阿黃曼妮係我哋阿媽，佢冇老公嘅。 係 咁，佢就一個人湊大我哋五個仔女。 哦， 大家姐係程可為，杜金興賢， 係 我係第三，第四係李思琪。 哦。 第五嗰個即係梁立人啦， 係 名編劇啦， 係 講母親咯，講母愛咯， 哦， 春輝啊嘛， 哦就係 睡蓮寸草心啊嘛， 所以就又有呢個名出現啦，同埋就有呢套電視劇，而嗰個五兄弟姊妹就你係其中一個咁樣樣啦， 冇錯啦，咁聽講話呢套戲咧，我就唔知播唔播得，講唔講得。 系， 不过如果真系唔讲得嘅，你就剪咗佢。 哦，好，讲咗先啦，讲咗先，潘庸冇所谓喺度。 系， 听讲当年咧就电视台嘅广告咧，大部分都系国内嘅产品嘅广告嚟嘅。 嗯。 而我度套戏里边咧，就有少少讲话大陆唔好嘅。 嗯。 咁所以令到啲 广告商， 广告商咧就好唔 like 咁样。 哦。 咁收尾後嚟就冇得重播添。 哦，所以而家揾唔翻都係一個原因。 幾乎有人話：，誒燒咗啦咁樣。 哦，係。係。而家手頭上嗰聽眾係你有一兩集春輝嘅，彈嚟睇下。 但係咧，嗰個年代又真係難會可以留得低，因為嗰啲錄影機都唔係話叫普及啊咁樣，連你用錄影帶錄都冇乜呢啲機會噶嘛，應該嗰個年代。 春輝係冇乜啊。 係咯，即係到後期少少，可能大家屋企啊有部錄影機啊正啊，係咪都錄嘢啊？咁你就可能會錄低咗啲其實係流落喺民間嘅都唔定，但係嗰個年代就應該唔會有咯。 我以前屋企都幾箱錄影帶啦， 你 熱能變曬啦， 你更加唔知 黐曬啦。 你人哪里有人有 潘庸，我想问一个问题，我谂真系问你先答到嘅。嗱，因为咧，你头先讲到喺春晖当中咧，就系阿 Mary 姐、阿黄曼妮前辈做阿妈啦。 系啊， 嗱，我哋啊。當然未遇過佢啦，即係如果頭先講印象惡咧， 哇佢真係 XO 啊，惡阿媽或者惡家婆 XO 啊， 好啦，你印象當中嘅 Mary 姐係點噶？ 佢係好幾有嚴肅嘅， 哦， 即係我哋真係有啲驚驚地佢， 係，我而家諗起都驚佢， 係啊， 但如果同我哋接觸一齊做戲咧，佢係好好嘅， 哦， 啊，佢真係帶咗我哋入戲啦，係一個幾和蔼嘅老人嚟嘅， 係， 佢屋企。养猫嘅，好锡猫嘅。 哦， 系。 听讲话只猫死咗之后咧，个伤心到不得了。 嗯， 系好人嚟，严肃嘅。 系， 我哋喺佢面前都唔系点咁。 系因为你哋当时都系大家都系好后生，好年轻，啱啱入行咁样嗰啲。 系。 同埋咧，阿黄曼妮前辈咧，佢嗰个中气之。劲咧，即系不得了，系啊！佢一喝咧， 大双眼， 佢嗰种长辈嗰种威严咧，即系不怒自威嗰啲，企咗喺度咧，你哋就鹌鹑缩埋一嚿噶啦，会 系 啊！我哋透过荧光幕，我哋都觉得惊。 我计过咧，有好多个前辈啊，电影嘅前辈都做过我阿妈嘅， 系 啊，譬如头先唔觉意又讲咗罗兰姐啦， 系系系。 咁当年我廿一二岁嘅时间咧，佢都做过我阿妈， 而家又系啊。 咁啱得唔巧咧，四月做发言人咧，佢又系做我阿妈。罗兰姐都几恶下噶个样， 系 系 当时阿冯水凡导演噶有套戏，佢我都俾佢真系升咗几班硬食噶。 哦， 佢都好人嘅，好人。 哦咩啊，罗兰姐好人噶， 好人， 非常非常 nice， 系啊，好 nice 噶，系啊。咁啊，仲有咧，仲有咩巨星系做过你阿妈？好多前辈， 容玉意啦， 系 啊，容玉意、容小意啊嘛， 吓，我都记得呢个 电影界噶嘛，我谂起再话俾你知。 哦，好啊，咁头先我哋估阿潘庸嗰啲个性，咁系咪咁嘅咧？你平时咪都系一个好严肃啊，即系唔系好讲嘢啊？ 你识我嘅人咧就知道唔系咯，其实我都几 get 下噶， 系。 如果你能够睇翻。几年前，譬如无线，我九五年再翻去无线嘛，有套叫做《爱情食物链》啊， 系， 同阿小仪啊，佢哋拍金刚啊咁样， 系， 都我都做到几 get 下噶，可以。其实我都 阿老实啊嘛，你 几讲得笑噶，我都有时啲嘢你系估唔到嘅， 系。咁系不嬲都系，定系诶呢十零廿年？ 慢慢放松啲咁样， 会唔会啊？吓， 唔系啊，我一早都系。 哦， 不过有啲人唔知我唔熟悉我嘅啫。 诶，咁你喺拍戏现场咧，你严唔严肃噶？即系你玩唔玩噶？ 我玩噶。 哦， 因为我就系头先讲翻当年七十年代我喺无线拍嘅时间咧，我主要上最多都系同冯水凡合作嘅。 系。 佢就係玩㗎，玩到黐線。 咁佢唔係好惡嘅咩？ 佢唔係話拍 panel 拍到燒嘅咩？個 panel 一件事，講粗口媽嚟一件事。但佢係好鍾意玩嘅。 哦， 咁我都學識佢咁。尤其是當我哋變咗有啲經驗嘅時間，我哋同啲新人合作嘅時間，咁都唔想話令到佢哋緊張。咁都同佢哋玩下，講下笑啊，咁大家比較容易啲。入到戏， 但系你拿捏嗰个位要好准成，因为如果一个新人入到嚟，即系我哋呢啲咧，成日缩毛缩翼咁样嗰啲入到嚟，哇，原来咁好玩嘅，系唔系都玩咁就会影响咗个工作嘅气氛噶啦嘛？ 有方法嘅，有方法，唔会俾佢哋过分到。 好正啊！哇，俾阿耿高妈都真系都系一件事嚟。 能够同阿耿高玩都几好噶， 系啊！ 耿高近期都啊，啲演员都相当之出色噶。 当年有套电视剧啊，播出街啊。都聽到喺個 headphone 傳出嚟嗰啲 嚇 粗口嘅 嚇係咩？ 出街都聽到， 聽到㗎， 係 係啊，試過㗎， 咁得意啊！ 係， 哎呀，我好想聽啊！ 當年有套又係無線嘅，我做男主角， 係 李思琪做女主角， 係 杜平做啊李思琪個老公， 係 有好多場戲咧喺個耳筒度啲粗口出咗街， 係叫咩名啊？嗰套戲 叫做變。 变 一个变字， 哦，又系应该揾唔翻噶咯呢啲， 呢个又唔知， 可能电视台有 keep 都未定噶。 变系台湾嘅一本畅销小说， 改編電視劇，我仲叫佢于丽华添啊，嗰个作者 哦， 系女作者嚟。 系系，咁如果大家揾到同埋听到入边有啲车风流声嘅话，记得话俾我哋知啊。 又或者你可能冇留意嘅话，你而家可以再睇一次，留心啲听，可能听到啲宝都唔定。 飘过白云天际，顿然不觉往事消逝，脚下只赤遍地，所见世事瞬息万丈，高处白云深处，远离束缚了无牵制，傲然万世上升起，坚守方向，不怕世事变幻无常。难道世上是那样，福有愁，没有欢畅？ 基哥嘅巨星啊！咁我哋要澄清一下先，头先我哋噏错咗嗰个矿立志同矿自立捞乱咗噶。 究竟系立正自立咧？ 自立 系啦，多谢啲听众， 系嚟自变色龙嘅。 系啦，我哋即系多谢啲听众指正翻啦。咁另外头先咧有一首咧好得意嘅歌，系啦，就系阿蔡丽晶姐姐唱嘅《春肺》啊。咁蔡丽晶姐姐咧后来有首歌大家好熟悉嘅，就叫《飘零燕》，所以你应该认到佢把声。 有 hiu 个头啊！ 系啦，转头翻嚟继续有潘庸啊。 有请今个星期嘅嘉宾，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潘志文。 留下你，留下我，埋尽了无限的悲伤。一旦冲破障碍，远离风雨际，不管艰难，誓要坚决立志莫回头。 咁问多一句啦，咁有冇人闹过你啊，潘庸？ 敢唔敢闹你？ 真系少嘅又，因为我好乖嘅，我都唔会俾人闹嘅，真系好好少。啲导演同我个都合作得几好啊。 咁你有冇闹人嘅咧？ 都少，都少。 我咁我哋真系个 错咗， 我哋真系错咗， 错咗。 我觉得你系会，我嗱，我觉得先潘庸唔好介意，只系观感啫，因为俾嗰啲电视嘅角色影响咗，我系觉得你系会嗰啲，喂，拍紧戏啊，唔好玩啦。我以为你是那种嚟噶嘛，加埋你把声， 如果你识我的朋友咧，佢就会知道，其实我都几肺肉清下嘅，即系我都识讲下啲咸湿古仔啊， 系，咦，其实 或者唱下啲有味啲嘅歌， 咦，原来你都中意玩地下版嘅，潘庸，真系估唔到，嗱，我真系估唔到啊， 啊，潘庸啊，不如我哋喺香港电台嗰度露翻两手啊， 嗰阵时。拍緊即係麗的時期，拍緊《天蠶變》嘅時間咧，因為識得徐小明啊，咁徐小明咧佢就好識講呢啲咁嘅有味嘅故仔， 係咩？ 阿霍元甲 唱嗰啲歌啊，鹹濕歌啊，改歌詞啊，嗰陣時應該詹叔都未曾咁放肆嘅時候， 真係睇 已經有噶啦。咁加上我哋又同阿李香琴啊。鄧碧雲啊，呢啲咁嘅粵劇嘅前輩又合作好多啦。咁佢哋又有好多粵劇裏面嘅一啲粵曲嘅鹹濕版本啊。 係啊，我哋上次訪問邊個話大碧姐咧，同佢登台喺個房度講鹹濕話㗎，邊個講嘅咧？ 我唔記得。 真係有個前輩講，係佢話個大碧姐啊，你冇睇佢樣好嚴肅啊。佢話你大馬登台啊，喺間房度 佢讲咸湿小妇好好听噶。 其实系咪即系做即系演员嘅朋友，无论系粤剧定系电视台都好啦，大家个氛围都系中意讲咸湿古仔嘅咧？ 通常都话系挨通宵啊、眼瞓嘅时间，咁就一定有人讲咸湿古仔，大家醒神一下的。 咁我带翻几个先，第时落现场 嘅。老老实实，电台真系唔系话特别。有一个叫做传统是用咸湿古仔爱嚟令到大家醒神喎，真係真係冇呢样嘢喎，即係讲粗口嘅话就係听啦。 係 好兴㗎，到咁上下啦，咁就话喂开戏啦逼啫，咁咁佢就围埋就讲。 係咁样嘅原来。 有时越嗰啲斯文嘅花旦啊，女主角譬如魏秋华啊嗰啲咁，哇听到直情係笑到口唔識合埋。 道义在山坡，高处未算高，命运在冷笑，暗示前无路，浮云由身边发出警告，我高是阔途，虽知似山头猛虎满布，胆小非英雄，绝不愿停步，冷眼对血路，莫是命途，明月影山岗，每个孤高， 每个孤高， 抛开爱慕，饱遭煎熬，早知代价高，思方吐愤，眼中天蚕，必须破龙。 我哋啊引申翻去潘庸嘅细个先咧。嗱，头先阿潘庸讲咧，你都系一个可以调皮，又可以严肃嘅人啦， 同埋其实又乖嘅， 系啦， 听话。 咁你细个咪都系咁噶？ 我细个都乖噶，但系系听讲话我嗰种调皮咧就系暗火嚟嘅，暗啊，即系唔系出面嘅， 哦哦， 骨子里其实系。是曳的咁， 系 吓有冇例子噶？即系譬如话哦，原来你即系整烂人啲嘢，你又唔出声，但系嗰种啊，定系边一款咧？ 嗱，讲好嗰啲先啦。譬如我整烂咗条锁匙，锁咗入去个锁里边断咗，里边嗰橛掹唔翻出嚟， 系 咁我好惊，咁我就会同我啲长辈讲：哎呀死啦！我做错咗件事啊，点算好啊？我啲长辈几乎想罚我噶，但见我咁容易认错。几乎自己喊埋出嚟， 系 冇事嘅，冇事，好简单嘅啫，搞得掂我啦，搞得掂啊！ 咁啊，即系话你都有啲暗啊， 系 有种暗嘅曳曳地啦，或者有啖火啦，可以咁讲啦。 会唔会系即系如果你身边有一啲伙伴同你一齐曳嘅时候咧，你就会将嗰一样曳咧就引咗出嚟啦？但如果得你自己一个人嘅时候，你就会好好隐藏嘅，系咪真系咁样？ 就可能就因为。我自细咧就因为某种关系咧，我系住喺个班主任屋企度嘅。 哦， 吓、啊、咁，所以我又系真系唔敢曳嘅。而我个班主任就好鬼恶嘅。 系， 咁所以我就唔会即系唔会变咗飞仔，唔会做咗坏人咯。 系。 咁你同佢一齐住系经历咗几耐嘅时间？ 我谂都有几年嘅， 即系住喺班主任屋企。咁佢又惡惡地嘅，咁都經歷嘅喎，係咪㗎？即係會係要 循規蹈矩啦。 睇眉頭眼額啊，使唔使㗎？ 我之前怕佢㗎，即係鬼見愁嚟嘅。 哦， 當時就係因為即係屋企父母離異啊，家境又唔係咁好啊。咁啊，所以咧就啊，不如去澳門讀書啦咁樣。咁澳門又無親無故啊。 嗯， 最親咧就有個爸爸。 嗯。 但系我爸爸咧，我妈就话：你唔好揾佢啊！我同佢唔啱噶咁，咁所以就情愿俾我去个老师屋企度住，寄宿搭食， 系 都唔去投靠个老豆。咁个先生就好鬼恶，个先生咧嗰阵时就打人就系兜后尾枕咁冚落嚟嘅，听讲话佢以前系当兵嘅，好恶死嘅，我好惊佢嘅，咁所以我都。 循規蹈矩咯、 啊。你有冇俾佢打過啊？ 打成日都打嘅、 啊哎。但係你已經循規蹈矩喎，佢有咩係咯？點解會都會打咧？ 佢 脾氣 佢暴躁啊！佢 哦， 係、嗯、一個喺咁樣嘅環境下成長嘅小朋友，會唔會都係即係演變咗啊？你覺得演變咗一款你乜嘢嘅個性出嚟咧？ 你會唔會少講嘢㗎？細個 都少少地嘅，都唔係太多講嘢。 啊 都有啲自卑嘅，細個嗰陣時。 嗯。 啊，但係估唔到大個咗又做戲喎。 係 啦，係啦。 咁點解你會 兩樣嘢嚟估？ 係啦，因為你後來就去考國泰啦。嗱，講咗中間先咧，係有冇經歷過啲乜嘢驅使到你去考演員啊，或者加入呢個圈啲嘅咧？ 由於細個嗰陣時喺個先生屋企度住，咁啊令到我心理上、學習上各樣都唔係太中意讀書啊，咁、所以比較早出嚟做嘢。咁喺嗰個年代就係唯一嘅娛樂就係睇戲啦，睇粵語片啦。嗰、那個年代就係六幾年嗰陣時候開始就成日都睇陳寶珠啊、蕭芳芳啊、謝賢啊、呂琦啊、滕廣榮啊嗰啲咁啊、胡峰啊咁，咁啊成日都有睇下戲，咁啊睇戲就扮靚啦。嗰時應該就是香港就阿 Gogo 年代嘅時候， 即係你當時已經係離開咗澳門，再翻翻嚟香港， 翻翻嚟香港啦，咁啊做嘢啦，青春期啦嗰陣時，貪靚啦，識得扮靚啦，咁啊成日都好中意帶把梳喺個褲袋度， 跟住喺個攞出嚟，跟住咁樣攬下個頭先， 油脂嗰個年代，中意扮靚，貪威識食，咁啊好多人都話噶啦，唉你咁貪靚。你又幾靚仔，你最好係做戲㗎啦咁樣。咁咁啱真係有個好同學，啊呢、這個好同學真係，我睇到報紙喎，國泰電影公司招訓練班喎，咁佢就話俾我聽咯，剪咗俾我咯，咁我咪寫封信去咯，咁啊卒之就得咗咯。 哦， 咁得咗咪入訓練班啦。 用電吉他玩下音樂。 M 哥嘅青春熱潮啊！咁啊，聽晚阿潘翁咧就繼續講佢嘅演藝路啦。咁啊，除咗即係走咗入去呢個國泰嘅訓練班之外咧，咁啊最重要就係嚟咗港台。咁啊，佢喺港台做咗好多嘢嘅，其實，所以佢對於佢噏得出啦。 一个佢 up 咗 S 5嗰啲嘅，佢 up 咗呢啲名。 佢系话到俾你听喺边一个 studio 里面搞啲咩活动。 S 5系专门录呢个嘅广播剧噶嘛？ 冇错啦，佢录好多广播剧。 因为我记得未装修之前咧，入边系有啲道具噶。 系啊，嗰啲门仔啊， 有啲门啊，同埋、 啊、 因为我哋 揿钟啊嗰啲啊嘛。 我哋二台有位嘅副台长啊，陈德信先生咧，佢以前系做好多呢啲广播剧噶。咁佢嗰阵时因为小弟系呢个暑期实习生咧入嚟呢个 $400一集嘅时候， 嗰阵时好似冇噶，一日$400，系啦 ，anyway 啦，咁我记得嘅嗰阵时，阿陈德信先生佢系我嘅主任嚟噶嘛，咁佢又教我去呢个嘅 S 5嗰度咧，带我参观嘅时候咧，又话嗰啲脚步声啊，同埋嗰啲武侠小说嗰啲 cling cling cling 系点样整出嚟嘅咯，因为佢话有个好大嘅铁锅嘅，咁就会咧攞两支嗰啲阿妈煮餸嗰啲铁铲咧，咁然后 cling cling cling 就可以扮到嗰啲武侠小说叫做啲 cling cling cling 声咯，咁样咯。 咁但系你当时咧，你一接触到呢样嘢，即系真系俾你一眼望到嘅时候咧，你会唔会觉得哇，电台真系劲啊咁咧？ 我话吓，而家唔系用电脑啦咩？ 咁咪有噶咯。 但系咧 ，YouTube 咩都有、啊。 其实嗱，即系呢个真系年代嘅唔同啦，因为咧我当初咧即系一加盟对面街电台嘅时候咧，其实。当然啦，佢哋嗰边嗰啲地方就冇呢边咁大啦，但係呢基本嘢都有嘅，因为始终都有六劇㗎嘛。咁、我见到有道门。嗰道門咧，其實 飛哥識好多啊，飛哥就見證好多啦。 即係我哋啲門位起碼都兩米咁大，正常門。但係佢哋嗰啲咧，咁你唔使揾到兩米咁大嘅門噶嘛，細細道木門咪得咯。跟住我見到咧，哇，好叮噹啊！件事明唔明？隨意門嗰啲咧，咁然後我係特登不停開咯，成日都哇好勁啊，好勁啊！ 攞得咗把數嗰就係你係嘛？ 唔係佢真係隨意門嚟噶嘛？嗰度係 好玩 㗎， 當時 係 啊，嗰個其實佢好少到嘅啫，係啊。 同埋仲有啲帶咯，即係 open wheel 嗰啲帶咧，就掹掹掹曬出嚟，然之後擺 草地。 係啦， 阿 錦哥行草地啊，即係呢個 孤行道啊，係啊， 係孤行道同埋大編輯行草地，咪就佢負責行咯。咁但係真係似過出到嚟， 同埋有啲整落雨聲啊，佢哋都有教過我係點整嘅，同埋佢零零舍舍有塊木。地板同埋石地板咁 就唔同，俾你行上去， 模仿即系大力蹬同埋跑嘅个动作系点样整出嚟咯？咁 后嚟跑系行路系咁样噶嘛？68楼嘅， 俾个咩嚟过嚟啦？ 系啊， 我想讲呢度冇人。我哋冇班 過飛哥，係啊， 肯定見過飛哥。 不如阿飛哥你入嚟咧，你模仿一下啲聲俾我哋聽啊，等我哋嘅聽眾們 可 以 用自己嘅身體做。係 啊， 好勁啊！ 呢個真係咁，係啦，咁樣十八樓行路，大家留意一下，得閒過去聽下十八樓係咁樣行嘅。 梁麗琴只係如果想拍一拍大髀啫。 係啊，拍大髀咁就真係好似喎。阿錦哥咧， 好勁 㗎！佢係仲會自己行兩步咁一路 喺入。人入嚟喎。阿飞哥大噶，系啊！ 喂，话时话阿飞哥嗰阵咧，68楼嗰阵咧，好鬼恶噶个样。你 NG 啊嗱，你试下佢接你嘅用个眼神。 阿飞哥 有 几仁慈嘅样， 唔同咗啦，换一行啊，飞哥。 当年啊，卢锦秀可以食烟添啊！你见到佢？ 系啊。啊！又 NG， 又要歪底。 佢唔系佢讲呢啲嘢， 唔系佢眼神闪出嚟。 佢用四个字嘅箴言，嗰啲跟住大家就惊。我初啊，见到飞哥退避三舍啊， 梗系啦。 我当时仲要系出晒名鼻塞啊。我朝朝起身录社论都系鼻塞咁样录嘅，咁我成日 NG。跟住阿飛哥又未瞓醒，咪對唔住，飛哥瞓醒咗噶啦，但係個人因為朝頭早起身咧，佢比較燥啲， 係啦， 咁跟住 幾鬼驚啊！ 見到佢啲樣嘅口型。 你想即系小心啲。 好似头先咧，阿冯瑞话紧哥咧， 流 声 喺个 headphone 度流出嚟嗰啲啊。 飞哥而家唔咁出声，飞哥唔同啦，而家和蔼可亲。 和蔼可亲，唔同晒成个都。 系喂，嗰呢啲历史咧，即系当然啦。嗱，我哋都系比较后期啊，即系好似系一哥呢个年代咧，即系入。 系啦，阿一哥个反应令到我觉得有啲失望啊。你冇好奇心啊？ 第一下觉得系惊奇嘅，但系后屘觉得。其实而家都系用电脑啊， 系 嗱，其实咧，我想讲咧，嗱，讲多少少啦，还点我哋个题一间再讲啊。我有一次咧去参观咧，嗱，即系除咗电台之外，其实仲有香港仲有呢啲地方嘅，就系一啲电影嘅 配音室， 我哋就所谓做 Foley 嘅地方，佢仲劲啲嘅，即系佢哋真系有一个咧，嗱，我哋港台下边咪有啲道具房嘅，即系你可以譬如搵啲咩清兵嗰啲武器啊，有盔甲啊嗰啲嘢，咁佢哋个道具房咧就纯粹做声效嘅，咁点解要有咁多道具？因为咧。我記得嗰陣時咧，就訪問即同一位高手傾偈，佢就話其實有啲聲咧。 電腦係冇嘅， 嗯， 又或者咧電腦係假咗，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佢哋真係要做的， 即係譬如避寒聲，你試下揾啲罐頭咧，唔得噶， 一定要用河坑嗰個先， 係啦冇錯啦，我哋偷錄咗一個河坑喺嗰邊 昏迷咗嘅， 係啊喺嗰邊咧成日都採用嘅，我覺得河坑要攞翻個 right 咯， 寫住河坑咩大昏迷，係 啊係啊有嘅有形容 嘅，攞翻卡帶 read 120秒嘅卡帶， 不停 loop 啊我哋係啊 都 loop 唔曬嘅係啊，咁呢個即係我睇翻嗰陣時嗰啲嘅前輩佢哋做咧，佢真係務求逼真啊！因為咧，你現場咧，譬如嗰個年代啊，即係70年代拍電影咧，其實係冇現場收音噶嘛。咁佢真係喺個一個棚入邊啊，錄音棚入邊做翻嗰啲 Foley 出嚟咧，其實嗰啲先勁啊！ 係，我呢個非常同意。因为去到后尾自己有份即系整广播剧嘅时候，有一次同阿波盛做有一个旧时非常受欢迎嘅节目《我是你的后援会》嘅时候，我哋整个广播剧，即系电脑 接咗啦嘛，有一次 接咗啦， 你嗰啲全部都接晒。 但系嗰个真系后尾经历过做过一次广播剧，就知道有啲嘢电脑整出嚟咧系冇个象真度喺度嘅。 系啊。 咁啊，听日潘庸咧就会讲下入嚟港台嘅日子啦，亦都遇到好多前辈，嗰啲名啊全部都响当当啊。 系。 咁当年啊，佢喺度 包括咗有张俊浩啊。 咁唔得人惊，唔知阿潘庸有冇听后援会啦？ 这只风筝，若放手，将吹不回来。若共你试试，临别再爱爱，或有美。想起在那天，谁含笑望过来，就找到勇气，活得过冷战，尽快修补起来。就算誓约早已蒙尘，仍能叫唤散失灵魂。谁曾行太远，回头寻回初心，线索是你共我，沿途够脚印。言算一起的我们，谈情却好比积习惯，连每句 love you 都迟缓，从前那全情投入只得一半，合住在蜗居却就觉孤单，一人再没同伴，用我的一半换住你的一半，为何没有满，遗忘了初心的我们，何时已修改恋爱观，明明说终生不厌弃，但后来吻也觉得满，不怕末日后躲不开，最后审判再委身相伴，亦怕给子女活在这种不满，会与我父母都不美满。寻回那日那小情人，明明仍笑装，为何重提初心，语气像80岁无能力气氛，遗忘了初心的我们，何时已修改恋爱观，明明说终生不厌弃，但后来吻也觉得满，不怕末日后多，最后审判再委身相伴，亦怕给子女活在这种不满，会与我父母多不美满，信仰冷却不管，从前虔诚经已减半，舒适圈亦像毒药无力替换，讲好要幸福，怎其实也未晚，从头定套十戒严密监管。 好，魏俊生 Jeffy 嘅《遗忘了初心的我们》啊。 遗忘了初心的我们。 听晚继续有潘庸啊，一阵间继续有我哋啊。 系咪真噶？ 系咪噶？会冇噶？ 好难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灯完成调查，上个月19号港岛部分地区停电事故，报告指数码港的电力开关站进行翻新之后调试，一条后备电缆电路不慎通电发生短路，系统电压随即骤降，南丫发电厂发电机组亦都受影响，大约44000个用户是受影响，最长停电时间48分钟。港灯解释，出现后备电缆通电有多项原因，包括电路图纸未有清晰标示，现场标签亦都不足等。港灯向受影响用户表示非常不好意思。政府话正系联同独立第三方专家仔细审视报告，评估事故原因是否理据充分和改善措施是否适切，并且在有需要的时候会要求港灯厘清报告内容和提供进一步资料。本港今年首季整体罪案数字为20584宗，比2022同期升 48.4%。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罪案数字上升其中一个原因是诈骗案件持续攀升，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达到 65%， 亦都占整体罪案四成，但是升势并非香港独有。另外，由于去年一至三月正值第五波疫情，社交距离措施严厉，外出活动人数大减，部分罪案数字录得有纪录新低。随着社会复常，今年首季整体罪案数字回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土耳其中央執行委员会主席宣布，土耳其第二轮总统选举将会在今个月28号举行，相关决定已经通过。委员会主席说，在完成点算的绝大部分选票中，争取连任总统的埃尔多安得票率是 49.51%， 主要对手反对派候选人科勒齐达奥卢得票率是 44.88%， 在剩低的3万多张仍然未点算的海外选票，不足以被任何一方在第一轮投票中胜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英国，同首相辛伟成在薛克斯庄园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说，对取得重要而强力的新军事援助感到高兴，他希望向基辅提供战斗机的西方国家建立一个战机联盟，目前有更多工作要处理，期望在短时间内会有决定。英国政府表示，泽连斯基对欧洲之行取得的成果和达成的协议感到非常满意。发言人说，辛伟成将确认会在未来几个月向乌克兰提供几百枚防空导弹和几百架新型远程攻击无人机，安排乌克兰机师接受不同机种的训练，更好应对俄军攻击，保卫乌克兰民众。英国会在下个月主持国际会议，促请国际对乌克兰战后重建的投资。辛伟成又会在今个星期和冰岛和日本领袖会面，讨论一旦俄乌战事升级的应对方法。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3266点，跌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25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36.12， 瑞士法郎 0.896， 加元 1.352， 人民币 6.954， 英镑对美元 1.251，欧元对美元 1.088， 澳元对美元 0.66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2016.56 美元，卖出 2017.7 美元。

唉，头先先讲开话咩广播剧，又话咩听过跟啲前辈又成啲戏咁差嘅呢班演员。 喂，但系咧， 走咗嗰几个人， 真系有听众咧追噶，有啲听众佢话原来星期五搬屋之后有后续。阿全华哥同埋阿凤真系好用心，多谢你支持啊！ 我会帮大家转达俾佢哋听。 系，佢哋虽然走咗啊。 诶，翻紧嚟啦！ 哎呀鸡咁脚咁 翻嚟，真系趋向越嚟越低智嘅呢个本节目啊，唔好意思啊。 咩啊？咩喎？系 快乐儿童。 哎呀，我真系谂起阿度叔，唔好意思啊。好，咁啊，今日其实我想讲咩咧？ 哎呀，大编辑又。 其实所有议分都是大編輯主动搞，你会觉得好奇怪，明明是自己搞出来的事，但大編輯帮你。 咁你又唔好咁 讲，金牌咖啡嗰个杯哼 啦， 金牌 系都系大編輯。 系啊，我哋有只杯，长期有啲奶茶杯喺度噶。 嗰只系厚身嗰啲杯啊， 系 啊， 系啊， 我哋大編輯整嘅。 听晚再讲啊，系呢个好啦。今日我个想讲嘅咧，其实头先阿潘庸咧。佢啊有少少嘢咧，我哋就帮佢修饰咗嘅， 系， 因为佢本来有讲佢啲曳嘢嘅，我哋觉得我由于保护阿潘庸嘅关系，我哋冇讲到，冇即系冇摆咗出街。 系啦，我哋自己听，我哋会整落铃声不停 loop 咁够强噶嘛？咁啊，即系话咧，即系每个人咧都有曳过嘅时候嘅。咁啊，阿潘庸都话啦，即系佢都有啲暗火啊， 系骨子里啊， 骨子里啲暗火嘅。好啦，咁啊，我哋在座三个睇下知唔方系好人啊。咁啊，访问一下一哥先啦，一哥你个人又即系由细坐到大啦吓。 其实我又未去到好曳嗰啲嘅。 喂，先嗱，我想问下先， 定义系咩先？ 应该咁讲，我首先咩？唔但热，你一个读完书几廿年，好啦，应该咁讲。嗱，通常嗰啲学生系属于边一个 type 咧？即系应该入噏到嘅。即系譬如，我哋我不妨即系形容下俾听众听，究竟梁丽勤、阿张俊浩同埋刘伟恒啊，喺普遍老师嘅眼中系属于边一类型嘅学生嚟嘅？ 喂，咁应该就系要睇下你喺边一个学习阶段。我觉得唔同学习阶段系会有唔一样的。 哦，咁我系好统一嘅，系啊。 我都统一噶， 我唔统 一。咁你讲你唔统一先啦。 我早期个我细个系 小时了了， 唔系啊，小时 OK 啊。反而我上到中学嘅时候比较暗春嘅。 我暗春噶， 系啊，暗春。 即系喺老师眼中会点形容你？你觉得系？ 我谂老师眼中应该唔会好记得我噶，我觉得系，因为即系当你学校所有人都系冲成绩，但系你又喺度，都冇乜嘢好， 即系功绩啊、成绩啊嗰啲 各样啦，系 你都冇嘅。 我都唔 sharp 噶，系啊，咁但系小学好啲，因为小学人少啲咧，咁啲老师会见到你嘅机会会大啲咯，系啊。 咁啊，张俊浩同学咧， 我系百厌多口型应该，但又未到无法无天型嘅，系啦，因为我今日晏昼有同阿队长讲咗一个无法无天型嘅同学嘅曳故事嘅， 系， 我今日同你晏昼讲嗰个，嗰个 唔出得街， 嗰个唔出得街，嗰个太离谱，但系所以我唔系嗰啲无法无天或者反卖军火型嘅，我系纯粹系 反卖军火， 即系唔系逃学威龙反卖军火，我系纯粹系百厌多口咯。咁我记得有一次咧，好似系小学嘅时候咧，咁大部分嘅有一个活动嘅，咁嗰个活动咧系一个类似叫积分卡嘅嘢，咁我积分卡咧就系你要搵帮同学做一啲好事啦，咁又或者你帮老师做一啲好事嘅时候咧，咁你就会有个签名有个 tag， 咁然后佢喺隔篱俾个评语你嘅，咁然后就要斗攞得一啲多积分咧，就可以换一啲礼品咁样。 即系换到嗰啲电子阿餐啊、康宁煲啊嗰啲系嘛？ 应该文具套餐啫，即系小学咁样系啦。咁我好 呢啲嘢出嚟嘅不合啊。 系啦，咁我好记得嗰阵时有位老师咧，好似系体育。啊，唔係，佢係教數學科嘅miss 嚟嘅。咁咧，大部分嘅同學咧，佢都寫一啲可能即係有禮貌啊、準時啊、積極啊。 但點解數學科老師會寫？佢都係班主任。 佢係班主任，亦都係數學科老師嚟嘅，好似係好似仲教埋體育嘅。總之，即係你知識小學嘅老師可能 有幾科啊， 幾科係啦。咁大家排隊俾佢寫嘅時候咧，佢本身都寫得好，即係好迅速嘅，即係呢個就好明顯係禮貌乖巧，呢個就係誠實有禮咁樣。咁然後輪到我排隊排到我嘅時候，我遞咗嗰張卡仔俾佢寫嘅時候咧，佢望住咗我冷笑咗幾秒，我記得。跟住寫咗兩隻字，我係唔知點解嘅， 收聲 卑鄙。 佢寫咗兩隻字，咁樣冷笑咗嘅，跟住寫咗幽默兩隻字。 哦， 但我嗰陣時係小學，好似三四年級嘅， 我系唔明咩叫幽默嘅。 嗯， 咁我翻到屋企嘅时候咧，阿爸阿妈先解释俾我听，哦，幽默即系话你搞笑咯咁样，即我估佢系即纯粹，即佢不能用一个叫多口嚟写落嗰张积分卡嗰度啦，咁所以佢就用一个即稍微正面啲嘅形容哦， 文雅少少啦， 系啦，就幽默。系啦，咁但系我谂由细到大都俾人话多口噶啦，咁就成日多口到系可能系要上堂见唔系放学嘅时候要见家长咯，即系特登就话哦麻烦贵子弟，因为今日上堂嘅时候咧就好多口，成日聊隔篱嗰个同学倾偈，咁所以麻烦家长咧就晏昼嚟见 Miss， 咁然后我哋要倾下点处理，咁样有几次，有一次我记得系直情咧，因为我上堂讲粗口啊，咁就俾老师， 系三岁定八十。 有一次系啦， 我突然间好想你而家表演一次你当时讲咗啲咩？ 我真系唔记得你讲咩啦嗰时，但系我 都想讲下你喺二台讲咗啲咩， 我都唔记得咗啦。系啦， 唔好乱讲，真系 唔好搞埋我哋嘅节目。 系啊， 咁你讲听，过翻隔篱讲。 系啊， 郑子成开门讲。 Hello， 子成。咁跟住之后就总之系上堂讲粗口，然后俾老师听到，咁然后就写低咗，又要见家长。 我都是多口嗰啲人嚟嘅，即多嘢讲嘅，多嘢讲，同埋咧，我中意溜同学仔倾偈，即系唔知点解，其实系好似我怀疑我细个可能有病啊， 我都怀疑， 我真系怀疑系， 首先坐唔定先啦， 系忍唔住，按耐不住咧，无论老师几咁认真咁喺度教紧书，即系如果呢样嘢系曳嘅话吓，即系几咁认真教书，我都会溜人倾偈，喂，你有冇咩，即系唔系都会搵嗰啲 大时代嗰啲 各样各样咯，唔知点解真系有病。 喂，我哋三个都系。系，即系天生多口啊！所以我哋即系点解讲三岁定八十咧？嗰啲叫咩啊？江山易改就系呢一种。我都系长期多口，即系譬如有小学就曾经有咩天资聪明，可惜多口啊。 系， 跟住略有才华，可惜多口，全部都系可惜多口。 哦，系啊， 跟住咧，我次次咧小学我六年啊，见家长六次啊，我阿妈翻嚟都系讲：你做乜事咁多嘢讲啫？次次都系啲老师投诉，话你多嘢讲。你做咩咁多嘢讲？ 咁佢可以写得正面啲嘅，叫活泼好动咯。 冇啊，我从 我有活泼好动喺入边嘅。 好动好难去形容个口啊嘛。 系啊， 所以但系佢哋，因为我听翻嚟，佢哋啲 miss 系会有堆嘅四字成语， 即系喺地产铺门口啲一样，即系 最后机会咁样，上车首选咁样。 车拍门口。反而咧，我作为一个咧，即系我唔系曳，即系除咗多口之外，即系冇乜其他见树嘅人咧，我反而系见到好多好有胆识嘅同学仔点样。在老師面前表演他們的曳，反而這件事呢我真的見很多，因為其中呢讀小學的時候呢有一個例子呢是會令到我覺得我的印象很深，我到現在的畫面都還是很強烈。咁咧就係有位同學仔，唔知點解佢係天生男仔嚟嘅，佢又比較高大，又比較橫啊，佢嘅身形係比較大隻嗰啲嚟嘅。咁咧佢讀書唔叻嘅，但其實佢唔係一個壞人咯，不過咧就。佢係易學壞、易俾人帶壞嗰種 type 嚟嘅。咁跟住其實咧個老師咧，一個年紀比較大嘅老師，男即係好似伯伯咁上下嘅嗰位老師，係細個嘅時候咧，係佢教我哋寫毛筆字嘅。咁嗰位老師咧，其實我覺得咧，心底裏佢係錫呢個同學仔嘅，但係咧，因為呢個同學仔咧，硬係好似你教極佢，佢都即係你想留翻正佢，但係咧佢又好似唔係好爭氣咁樣啦。咁跟住有一次老師好嬲啦。然之後咧就鬧佢啦，即係佢好似喺上堂瞓覺定什麼嘅，你唔好再瞓覺啦，你再瞓覺你同我出去咁樣嗰啲啦，即係會有啲意氣嘅説話啦。跟住咧，那個同學仔咧唔知係咪啱啱瞓醒，個人比較模糊，突然間俾人咁樣啡咧，佢都嬲喎。但我想是四五年班的。 小学 的。 着灯。 小学四冇错，你真的见到着灯。因为他的眼神是突然间不同了的，就是突然间好像着了那样，然后呢台面有书的嘛，即是他摊开了本书跟他在睡觉。咁然之後咧，佢就嗰啲冚翻埋本書，走咪走。 四五年班喎。 係啊，跟住冚埋本書。 屬於逃學威龍嚟喎呢啲。 就即刻立書包，掹咗本書準備走嘅時候咧，就到老師驚啦。 哦。 跟住咧，佢行咗。 你企喺度。 係啦，行咗半路啦，到個課室，係啦，跟住就話：你企喺度，你翻埋嚟。咁然之後咧，佢就冷醒。我覺得係膽薄膽，即係第一次我見到嗰只膽薄膽，而俾佢搏贏咗。然後佢行翻埋位。呢、這个时候咧，系咁样，大家 认唔认？即系招摇，有咩办法啊？郭叔嗰啲声啊， 系啦，系啊，跟住行翻埋位，然之后就话：你企喺度， 唔准坐咁，然之後咪罰企，咁然之後咪罰企咯，咁喺度挨住幅牆啊，咁喺度戲咯，就係咁咯，即係呢一個畫面我到而家都仲好記得。 類似嘅事情， 你試過？ 試過。你知通常即係嗱，即係小弟嗰間學校， 我哋唔鼓吹唔鼓勵啊， 母 校母校都係校風淳朴嘅，係啦。咁所以咧， 係你俾教授拉我 哋嘅。即係多口已經係算係比較曳嗰堆嚟㗎啦，即係尤其是小學其實都冇咩特別邊個曳咁樣啊，冇咩邊個。販賣軍火啊，成咁樣咁啊！我記得有一次咧，即係你多口咧，就好容易俾老師咧就針對或者成日認住你一定係曳嘅。 係 咁啊，或者老師咧成日會覺得你有一樣嘢係多口一定係嘅， 同埋你會破壞個班房嘅秩序。 冇錯 啦， 老師會覺得你多口咧，其中一樣嘢係咩咧？引人注意啊！ 係啊， 成日覺得你引人注意啊！咁、我記得有段時間咧，有個老師咧成日覺得我上堂傾偈咧係引同學注意嘅、所以佢專登唔理我。咁有一次咧，我係上堂嘅時候咧，忽然搞肚痛，好想去廁所，咁我咪舉手咯咁樣。咁但係個老師覺得咧，我又係喺度引同學注意，所以完全 冇事 係啦。 但其實你出事喎， 係但我真係搞肚痛啊嘛。咁所以咧，去到佢，我見佢完全唔理我，即係眼神有對上噶啦，即係佢見到我，我又見到佢。 哦，即係你舉緊手， 舉緊手 係 啦，佢唔騷我，擺明嘅。咁我就忍唔住，咁冇理由喺成班同學面前噶嘛。咁我就冇理到佢，就自己走咗出課室，就去咗廁所。 佢有冇嗌住你啊？ 佢又冇嗌住我。但我又冇理佢，就自己走咗出課室。咁然後去完即係辦完正經事翻嚟嘅時候，我行入嚟，我又冇理佢。 課室閂咗門，唔俾你入去啦，已經。 唔係，我又冇理，唔係又行翻入嚟啦，好似電影咁樣，大家互望咗一眼。我又冇理佢，佢又冇理我。 哦，你翻埋位 啦。我就翻埋位，冇事咁樣咯。 哦， 系啊，但系嗰下我都有啲，即系如果你话胆薄胆都算系其中一次噶。 但系你惊唔惊啊？当时 其实出去嗰下系有啲惊嘅，即系万一佢喝停我、或者剩嘅话咧， 跟住你濑咗。 系惊呢样嘢。 我心入边，我心入边有谂嘅，即系大不了就 喺度拨咗佢 啦。咁睇下边个尴尬啦。 系。 咁佢又冇叫停我，我又冇叫停，唔系佢又冇叫停我，我又冇停落嚟，咁就处理咗事就。 但系你举手嘅时候，你有冇同佢讲话？老师， 我有我举咗，我有一两声话我唔舒服，想去廁所嘅，我有講嘅，但佢覺得我係引人注意玩嘢咁樣，所以就冇理到我咯嗰次， 即係唔方人啦，總之就 係可惜多口。 我未講噶，我哋真係一匹布咁長啊，數幾都數唔到。 我仲有幾壇嘢。 必须要离开，你是 bad boy， bad boy， 你的坏样。 啱晒啦，攞嚟形容我哋两个加埋梁伟勤嘅就系、是、bad boy 啊。 喂，你三分几钟讲唔讲晒？ 哦， 讲即 系水蛇春咁长，讲唔晒，讲少少啦。咁、我系头先讲啦，即系喺老师眼中咧，我应该系嗰啲四个字嘅啫，就系、是、叫搞事分子。 嗯， 即系咧嗱，我又唔系好粗行好差，即系未去到一哥头先咪后讲嗰款啊，你同学仔嗰啲啊，我又未去到会打家劫舍啊，私藏军火啊， 去打地， 我又冇 打家劫舍， 我又冇逃学，又冇匿喺厕所报怨，我冇做呢啲嘢嘅。但系我哋专系咧嗰啲咩咧嗱几款啦，一系咧就系成日搞对抗嘅，即系同老师乜都拗啊嗰啲啦，即系譬如点解啲规矩点样学校点样学校嗰啲规矩一定系要五个 A 先有章嘅，即系又就揾呢啲嘢嚟聊嘅。咁但系成绩又唔系太差嗰款啦。咁同埋咧，我哋好中意就系揾啲唔知点解嗰阵时咧，可能真系上堂太闷，除咗讲嘢之外咧，嗱啲老鼠呢啲一定系呢啲款嘅人嚟嘅。我哋一定咧就系谂一啲方法咧，系逃过老师嘅法眼。但系又可以自娱嘅，即系例如点样食香口胶、 哦， 不被老师发现啦。 哦，呢啲就简单嘢嚟嘅，即系等于听。 但冇错啦， 收音机、 听收音机。 你知唔知托住个头听收音机？ 有线嘅耳机啊嘛，嗰阵时玩。 系啊， 我哋特登会喺个冷衫嗰度开个窿添，我哋。 你开窿啊？开窿，你皱个皱唔系已经有个窿嘅啦咩？你通常扣楼咧个三袖咧， 穿入去里面个 系三袖， 我哋就褪出嚟咁样托住个头嚟听嘛。 系啊，但我哋会开个窿咁会再逼真啲嘅件事，即系你托住个位会再啱啲。 咁你整烂件衫啊嘛，码字啊嘛，我哋喺个袖嗰个扣楼位就伸出嚟嘅。 系啊， 听马有试过。佢有一次唔知國際 漏咗啲粗口出嚟， 國際賽咧佢唔知突然間轉播，好似唔知點幾鐘有馬跑咁你啊嘛？喂，嗰陣時其實好離譜嘅，即係我哋咧，譬如喺最，因為我哋啲比較高啦，咁我哋就全部坐最後嗰排嘅，我哋可以對十三張嘅你話啦。 啊！坐最後嗰排咧， 對十三張， 我最後嗰排真係好多嘢可以做。 冇錯，其實真係講得好啦。 食公仔面啊！ 最簡單嗱，最簡單最原始嗰個人類嘅需要就係你瞓覺咧。 瞓覺必然啦， 大家就睇唔到啦，即係擺 一排。必然啦，其實唔會睇唔到嘅。 試過有個嗱，有個 同埋拍拖都得㗎，你知唔知？ 我有個同學仔嗱，唔鼓吹唔鼓勵啊，即係學校嗰啲咪木台木凳嘅。 嗯 佢揾每日咧不斷啊揾啲嘢喺度轉轉轉 轉穿張台嘛， 轉張木台係啊， 即係擺支飲湯落去， 擺支飲湯係啦，飲紙包飲品 係啊， 無啦啦喺度。 我本來有拍呢，你知我本來拍咗場，我剪咗啊。 你真係見到佢無啦啦喺度錫張台咯， 飲緊係啊，佢用一個佢攞嗰啲圓規啊，一路鋸張台，鋸到咧真係穿咗，即係地下鐵掘。隧道咁樣樣，然後佢擺咗個檸檬茶嗰支飲筒落去，佢從同埋益多，從此就可以飲啦。 係啦，好啦，大家估下究竟個包係咩檸檬茶？佢頭先講咗㗎。 咁呢啲咧，即係我哋嗱，我又動談不上即係雙峰敗德。但系咧，我哋又 轉穿張台，仲 唔 係雙峰敗德？ 我講對十三張嘅，對十三張真係好離譜啊！有一個負責洗牌，跟住分嗰四份牌去，然後咧，大家咧。就反俾大家睇咯，嗱无蛇一撇，有冇头一撇蛇，跟住大家有一个就负责 mark 几多注，跟住跟住嗰阵落去计数啦。 我都系觉得拖手仔好 啲。我都系可惜多口啊！ 听晚再讲啦， 拜 。